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疾控要求参加社会考试应持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石景山消防开展服贸会展馆联合实战演练；北京一大爷疫情期间硬闯公园撞倒工作人员被判赔偿。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今天在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根据最新发布的社会考试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新冠疫情期间考生参加社会考试应持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考生在考试前14天以及考试期间避免参加聚集性的活动，减少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做好个人防护。今天上午，石景山门头沟消防救援支队在首钢园举行了蓝箭使命2021服贸会展馆联合实战演练。演练开展了消防机器人特种器材的测试，无人机400兆背负式中转台、卫星便携站等新型的应急通信装备也再次亮相。石景山区消防支队表示，将为服贸会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消防安全保驾护航。来关注新闻热线方面，近日家住在朝阳区苹果派小区的多位业主向新闻热线6515963反映，房屋因为漏雨年年维修，但是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记者邢一鸣进行了实地调查，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他。一鸣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件的原因，这个常年漏雨到底是什么导致的呢？ 那这个苹果派小区呢，它位于朝阳区的朝阴地区，一共有14栋。2006年的时候，业主们就开始入住了。那从入住开始一直到现在，大概有15年的时间。这个房子只要是一下雨就开始漏雨。那物业经过反复的维修，也始终没有什么效果，就每年还依然是漏雨。那到现在呢，物业还没有找到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才漏雨的。 那根据你的调查，相关部门都给出了怎样的回复？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到了朝阳区住建委的质量监督站。那工作人员表示说，这个房子它超过保修期了，因为一般这个房子的保修期是5年。因为这些资料还有一些房屋的这些信息已经移交给房管部门了，所以他表示让业主们找到房管局，让房管局动用这个公共维修基金去给他们去修。那根据这个工作人员的说法呢，我们也联系到了这个朝阳区的房管局，还有苹果派小区他所属的朝阳区朝阴地区办事处。对于苹果派漏雨的原因呢，朝阳区房管局还有这个朝阴地区办事处，他们在给出的书面回复当中呢说，一个是由于进这个屋面以及排气孔周边防水损坏渗漏，第二个是由于这个门窗密封的材料老化，第三个呢是由于这个建筑自身它的防水层的一个损坏。那对于后续的维修问题呢，他们都表示将会通知物业做好维修还有后期的应急处理工作，下一步呢也会督促物业公司找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漏雨部位进行鉴定，如果符合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要求，就立刻启动申请公共资金开启这个维修工作。 好的，感谢一鸣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居民王大爷在疫情期间进入到某公园东门时，因为健康码查验问题和公园的工作人员孙先生发生了冲突，导致孙先生倒地，左膝关节损伤。近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判决，法院审理认为王大爷强闯公园并撞伤了工作人员的行为并未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但是仍然对疫情的管理工作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监控录像等证据可以证明王大爷的推搡行为和孙先生受伤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王大爷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王大爷向孙先生赔偿医疗费和交通费共计3000元。